紫光，流出娑婆界。本然地带来无量空间，无限时间，无量苍生，还归自净自在，微妙感悟本体。 无量空间。